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你们应该有注意到今天的福音书经文，从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是很不容易了解，甚至是很不容易接受。这段经文至少有两方面是不容易的。第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耶稣所说的他来到世上的原因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在第四十九节他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然后在第五十一节他继续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这就是很不容易接受的。耶稣说他来是为了把火丢在地上，也是为了叫人，甚至你最亲的家人，跟他们有这个纷争。真的吗？耶稣不是来为了拯救我们吗？为了给我们永生，为了给我们平安吗？为了好好地面对今天这段经文的困难，我们最好先复习一下圣经上所有的地方耶稣说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耶稣说他来是为了把火丢在地上，还有他来不是为了叫地上太平，乃是为了纷争。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类似的话，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所以首先我们有这两段经文，但是除了这两段经文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耶稣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上。第一个是跟刚才两个有点类似的，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但是接下来耶稣有告诉比拉多比较不一样的原因，他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耶稣另外也说，我们往别处到邻近的乡村去吧，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目的而来。接下来最后有四个地方耶稣说他来是为了给人丰盛的生命，为了使人得救，为了拯救罪人，还有为了为我们罪人舍命做我们的赎价。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结论呢？耶稣给好多不同的原因他到世界上来，我们如何把这些总结起来呢？首先我们一定要结论，按照整本圣经，耶稣主要的原因来是为了拯救我们罪人，这是非常清楚的。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就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复活，他这样做就赦免我们的罪，白白赐给我们永生， 他这样做也就把最真实的平安赐给我们，这就是与圣洁的上帝完全和好的平安。是的，耶稣来是为了赐给人这样的平安。那么耶稣做这一切救赎的工作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而做的，耶稣来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把永生赐给所有的人，把最真实的平安赐给所有的人。但是奇怪的是，有些人，有很多人，甚至大部分的人不要，他们不要这些，他们拒绝这些，他们以为他们不需要耶稣为了得到拯救、生命、永生和平安。因此当圣灵行神迹，借着上帝的道在人的心里创造信心的时候，结果总是会有纷争，一定会有。本来大家都是很和睦的一起在拒绝耶稣，但是现在他们当中有人领受相信耶稣，因此现在就有了纷争。是的，就像非基督徒就是在拒绝基督，他们现在也会拒绝基督徒。所以耶稣所带来的纷争，所带来的刀兵，就是这种纷争与刀兵。因为耶稣拯救人，结果就是会有这样的纷争。我想你们自己可能就是有这种经验，当你信主的时候，哎，马上就跟家人或朋友有纷争，或者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的话，一个原因你不愿意信，或许就是因为你知道你如果信的话就会有这样的纷争。所以当耶稣说他来不是为了叫地上太平，乃是为了叫人纷争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你跟不信的世界甚至不信的家人有这种信仰的纷争，这总比你跟他们非常同心合意地一起下到地狱去了好。那么基督徒当然跟他们非基督徒家人朋友分享福音，也为他们祷告，求上帝也拯救他们，赐给他们信心。这也是多一个原因，耶稣要一个不信的家庭开始有那种纷争，所以那纷争可以当作撒旦国度的一个小裂痕，可以慢慢穿过整个家庭，使全家都得救。但是无论怎么样，这纷争本身就是很痛苦，像一个燃烧的火或一个给你割伤的刀。我们不喜欢这纷争的痛苦，我们随波逐流，就跟着我们周围拒绝上帝与他圣道的人，这容易多了。如果是谈与家人和睦，更是这样，谁想跟家人有冲突呢？那么我们当然需要上帝的智慧，知道在这种情况里面最好的方法见证上帝的道是什么，最好的方法站稳是什么。但是你是否能看到什么都不讲，完全随着他们，是多么的危险吗？耶稣说他来就是为了有那火与纷争。你如果为了跟你周围的人和睦，为了跟他们快快乐乐的一同相聚而拒绝那火与纷争，你就是在拒绝耶稣说他来到这世界上的原因。 你不仅没有在当上帝要你做这不幸的事，要你做在这不幸的世界，或者包括在你不幸的家庭里面，你没有在当你应该当的见证的见证。不仅是这样子，你自己也是非常危险，你有可能会一直妥协下去，一直妥协到你变成跟不幸的世界与家庭一模一样，自己就进入不幸的情况，因此就受上帝的审判，最后到地狱去。我们的情况真的很严肃，我们的挑战真的是很大的。今天这段经文的确很不容易，是很困扰我们，因为它显示我们常常妥协的罪是多么的危险。我们就是非常想要与我们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和睦的，我们不想要有那火与纷争。有的时候为了当基督徒，为了与全能的上帝有和睦的关系，那火与纷争是逃不掉的。但是可惜我们常常还是选择与世人一起和睦，因此就是与上帝为敌。我们要悔改，承认我们妥协的罪，我们要悔改，承认我们常常敬畏与亲爱别人超过敬畏与亲爱上帝。耶稣来的确是为了带来火与纷争，因为我们常常就是不要面对那些，并因此应该受上帝的审判。我们唯一的盼望是记住还有抓住耶稣那最重要来到世上的原因，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不想要那火与纷争的罪人。谈到这里，也就是谈到这段经文第二不容易了解的地方，就是耶稣的话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是不容易了解，是因为耶稣的话不可能是指他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因为在这时候耶稣已经受完了这个洗礼，所以那不是耶稣在这边的意思。他的意思反而是指他在十字架上而要受的洗。耶稣有一次跟他的门徒雅各与约翰说类似的话，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按照那边的上下文，耶稣的意思肯定是指他的受苦受死。所以如果现在把这解释转进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个十架上的死他还没成就，他是何等的迫切呢？换句话说，耶稣就是很迫切地要拯救你，他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成就这救赎你的受死。我们罪人不想要，我们想逃避，那如果为耶稣做见证而会有的与家人或朋友的纷争，但是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反而受到那更痛苦的纷争，那与他天上的父的纷争，就是当他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我们罪人不想要，我们想避免那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与生活而会受到的逼迫，那燃烧的火。但是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反而受到那更大的火，就是全能上帝审判的火，地狱的痛苦， 当他被挂在那十字架上的时候，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耶稣的受死是2000年前已经成就的历史事实。那事实的祝福今天来到你这个人，特别借着你的洗礼。在我们的经文里，耶稣谈到他的洗礼的时候，他就是指他的受死。但是上帝借着你水和圣灵的洗礼，把你与耶稣受死的洗礼连接起来。耶稣2000年前受死，但是在你的洗礼，你就是与基督一同被钉在那十字架上，与他一同受死，与他一同埋葬，也与他一同复活。你的洗礼把你与基督的受死复活连接起来。你可以说你的洗礼就像一个时光机，把你带回到2000年前的事，或者你也可以说你的洗礼把2000年前的事带到今天到你这里。重点是你现在就是与基督联合了，他所经过的你现在也经过，还有他所经过的你将来有一天也会经过。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受了苦，他受了纷争、逼迫、烈火，他被拒绝、被嘲笑、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怎么样，你也怎么样。就是因为你借着洗礼是与他联合了，就是因为你是个基督徒，所以你也会受苦，你也会受到纷争、逼迫与烈火，你也会被拒绝、被嘲笑，也会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是的，就像耶稣受了苦，你也受了苦，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反而冲淡我们为耶稣的见证，我们如果反而避免与不幸的世界有纷争，我们如果反而为了顺利地与我们周围的人合得来而避免受那逼迫的火，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否认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是在否认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要悔改，承认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也更要相信福音。耶稣受苦受死，首先并最重要的是为了代替你，之后才是为了给你一个榜样。在这世界上，我们的确常常与基督一同受苦，但是你不要灰心。就像你现在与基督一同受苦，你将来也会与他一同进入荣耀。耶稣怎么样，你也怎么样。像我们今天的书信，从希伯来书第12章所说的，耶稣亲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疲倦灰心，是的，请思想耶稣，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但是他接下就升到天堂去了。请思想耶稣，因他所去的地方，你有一天也一定会去。感谢上帝，就像耶稣已经来到世上一次，主要是为了救赎你，他有一天还要再来一次，为了把你带到他永恒天上的家去。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